第二十五集。 怪不得我昨晚一提到责编，一提到稿子，梅雨辰就那么不高兴啊。看样子真的是在为这件事生气。 白思君返回对话框界面，脑子一抽，想问梅雨辰是不是吃醋了。然而这两个字刚一打出来，他就如惊醒一般赶紧给删掉。好险，差点就发出去了。他又不是梅雨辰的男朋友，哪有什么吃醋不吃醋。而且这也应该不是吃醋，只是心里不平衡。白思君曾经也有过这种心情。刚上大一的时候，他和一个室友总是一起打篮球，但是到了大一下学期，室友选修了排球课，自那之后他们打球的时间就少了下来。室友想打篮球的时候，白思君总是在忙，然而白思君想打篮球的时候，室友有时却要和其他同学打排球。这当然不是什么吃醋，只是对白思君来说，室友是他唯一的球友，但对于室友来说，他只不过是数个小伙伴之一。后来随着认识的球友越来越多，这种不平衡的心理也随之消失了，所以这绝对不是什么吃醋。白思君估计这回猜的没错，梅雨辰就是觉得心里不平衡。摸清这位大爷为什么不高兴后，白思君一下觉得肩膀都放松了下来。老实说，换作是他，这种不平衡的心理他也难以对室友说出口。当然他并不会像梅雨辰那样发脾气，所以说到底还是怪梅雨辰的性子太难伺候了。今天正好是周五，白思君原本打算周六去梅雨辰家里，然而现在确定了梅大猫是在跟他闹别扭，他也只能尽快赶去给他顺毛。下班之后，白思君回家吃了晚饭，洗了澡之后又拿上一本书，带上充电器和电脑，准备的万无一失之后才出了门。随着地铁离市区越来越远，车厢里的人也越来越少，白思君看书看得累了，拿出手机看了下时间，他应该能赶在十点之前赶到梅雨辰的家里。然而这时他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给他打来了电话。他有些诧异地按下通话键。 小爱。 白思君在最近的地铁站下了地铁，然后拦下一辆出租车，赶回了市中心的人民医院。小爱就是白思君的前女友，不知道什么原因进了医院，给他打电话时声音里还带着哭腔。白思君自认在小爱的亲朋好友里完全排不上号，一时也搞不清为何小爱会让他去接他。但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猜测小爱应该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无法对身边的人说。事实证明，白思君的直觉没有出错，小爱被老公打得轻微脑震荡，正一个人待在医院里。白思君简直不敢相信。 他人呢？ 他先回家了，他本来不想让我住院，但是医生看出我和他不太对劲，所以让我留院观察一番。他走了之后，医生来找过我，说有问题要及时说出来，但是我找谁说去？ 你的朋友呢？还有你爸妈呀？你难道想让事情就这么过去？ 我不知道，我才结婚两个月啊。 小爱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紧紧抓住白思君的胳膊。 你先带我离开这儿好不好？我好怕他又回来。 白思君还从没遇到过这种事，他身边的女性都是工作上的同事，没有人会把他牵扯进他们的私生活里，但是他显然不可能不管小爱。 你先去我那里吧。 白思君替小爱收拾好东西，办好出院手续，然后搀扶着他走出医院。在离开一楼大厅时，他总感觉有人在看他们， 但是回过头却抓不住任何视线。 怎么了？ 小艾不安地抓紧白思君的衣服。 没事，我们先走。 在回家路上，白思君劝小艾报警，毕竟家暴这种事只有零次和一万次的区别，但小艾总是下不了决心。 我结婚的时候还向好姐妹显摆自己嫁了个好老公，现在这事说出去不是让我成为笑话吗？ 而且她还怕自己才结婚就离婚，家里的面子上也不好过。白思君听到这些理由简直无语。 所以你为什么这么着急结婚啊？这种大事又不像买菜，本来就应该慎重。 家里催得紧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而且当时确实觉得他不错，又温柔又体贴。 白思君微微叹了口气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女生被催婚的压力确实比男生更大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她一样扛住家里的催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她还是不想过多掺和别人的家务事，再说小爱自己都不坚定，她一个外人也帮不到什么。白思君把小爱带回了出租屋，然后告诉了她大门和自己单间的智能密码锁。 你先在这住一晚，自己好好想想。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联系下你的朋友，我帮不了你太多。 白思君说完之后转身要走，小爱立马拉住了他。 你不陪我吗？ 白思君看了下时间，已经快十点半了。 我还有事儿呢。 再说即使他没有事，他也没道理和一个已婚少妇孤男寡女共度一晚。 都这么晚了，你有女朋友了？ 没有，我有别的事。 那看样子又是工作了。之前交往的时候你就只知道工作，如果你稍微对我上心一点。 小爱，你好好休息，有事联系我好吗？ 联系你就会过来吗？ 小爱一脸急迫地问。 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能请个假就陪在我身边呢？我都这样了。 那不是工作，比工作重要，所以不能请假。我先走了。 从地铁上下来掉头回市区的那一刻，白思君心里就一直很焦躁，因为他正在做的事被硬生生打断，偏偏他还无法说什么。他不想让梅雨辰一直不高兴下去，所以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心思来安慰小爱。如果小爱选择去报警，他也愿意陪他去，但看着小爱这么优柔寡断的样子，他只觉得自己说再多都是徒劳。离开小区之后，白思君直接拦下了一辆出租车。目前这个时间点坐地铁过去已经无法直达郊区，而且他总感觉被耽误了时间，所以也不想再慢悠悠地坐地铁晃过去之后再转车。或许说他冷漠也好，但他确实不想和小爱再有什么瓜葛。他承认之前在交往的时候对小爱不怎么上心，但两人还未正式分手，小爱就和别的男人有了接触，甚至还直接决定结婚。非要说的话，他是被扣了一顶大绿帽，只是他不想去追究罢了。而且小爱自己也有其他朋友，真要管闲事的话也轮不到他的头上。说到底，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纷本身就让人感觉心累。白思君之前内心抗拒和女生接触，也是因为他不想再花时间去谈这种恋爱。他只想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比如他想认真工作的时候就不想再被拖出去约会。再比如他现在只想去把梅雨辰哄好，而现在小爱突然出现让他无法抽身，他就会觉得心烦。